说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选择了你，

让风筝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，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令的言言照顾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，不变的你住在大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一水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也是造物的恩宠。 天能